北京时间22点整， 欢迎收听快车道。大家好，我是郭静，最好听的汽车广播节目尽在快车道 FM。 欢迎收听快车道，大家好，我是洪城。 大家好，我老车。 昨天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了，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一聊参观工厂的一些故事。 是是是。 我先问我老车啊，嗯，你参观过几次工厂？ 嗯，也有几次吧。 也有几次。 嗯， 之前参加过去哪，就去的哪个品 牌的？我参加 的 工厂，嗯，类型可能比你略多一些。 比如说， 因为你参加可能都是参观这个整车厂的工厂，就是生产汽车的工厂。 哦， 我呢既参加过参观过这个生产汽车的工厂， 你还参加过生产轮胎的工厂， 参观过轮胎的工厂，参观过生产我们皮革座椅的工厂。 哎呦， 哎，所以说就比你多那么一点。 导航仪的工厂参加过吗？ 那个太 low 了，那就是作坊 啊！ 我真看过，那就是作坊 啊！就如果要跟就是汽车工厂， 啊，对对，跟汽车工厂比，那就是 手工作坊，就手工作坊，那么惨啊！ 嗯，对，是的。 那车机呢？ 就差不多，就你说的那个，比如说电子狗，这个大家都知道吧？然后还有我们那块大块的那种导航仪，其实就是好一点的，像一些大品牌， 嗯， 也是那种流水线的生产，工人哎在那坐在那儿一排一排的。但真的是小的，很小的企业，我见到过，真的就像 就是 手工作坊， 就是咱俩排排坐，我先拧第一步，然后我递给你， 哎， 做第二步， 差不多是那种， 第三 是那种感觉， 连个传送带都没有， 嗯，是那种感觉。 大点的工厂可能就是 A 工人做完， 大工厂还是很标准、很专业的，嗯 啊， 嗯嗯， 所以说就是。说到工厂这事儿啊， 嗯， 无外乎有几个重点， 对， 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自动化率， 是的， 对吧？ 对对对， 自动化率现在被很多的组装工厂强调为一个硬指标，嗯，你是怎么看待这件事儿的？我想问你， 自动化这个东西是我觉得是伴随着生产技术来增长的，在之前，比如说我们倒退20年前， 嗯， 或者再往前推到刚刚就是中国国内市场刚跟一汽大众， 嗯， 这个一汽奥迪啊，跟这个国内是合作比较早的， 嗯， 那个时候你要是去看他们的那个自动化率，可能还肯定是没有现在高，但这就是为什么说是随着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自动化率越来越高。那么你现在在建厂，你的生产线你按一条也好，两条也好，三条也好，那我觉得你不管几条下来，你的自动化这个一定是非常非常高的。 嗯，就说到这个自动和手工的区别啊，我觉得大家伙一定要有心里有个数，就是在做汽车方面啊，自动化率越高，它其实出来的产品的整个的品质的模式化就越高。大家会觉得说，哎，那你们说那高端豪华车那劳斯莱斯什么的，不全都是手工打造的吗？我说那个手工化率跟咱们传统的生产线上的 不一样， 不一样。 对对， 我就那句话怎么讲？人家劳斯莱斯请的是可能8、9、10年的汽车生产工艺的老专家在那儿做， 对，也要看产量，人家一年就100台左右。 就比如说吧，就是我跟老车要去造那劳斯莱斯的话，我们得算这螺丝拧到7.5圈零一点点的时候是刚刚好的， 嗯， 不能再伸，也不能再松， 嗯， 对吧， 嗯？ 就是很多这样的细节，老工匠脑子当中是有个度的。但是其实这些工作啊，说句实话，有一些东西是可以被机械所替代的。 对， 嗯，对吧？ 对， 所以今天就是等于说我们在说参观工厂的时候，一定要跟大家说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自动化率。 嗯， 就是为什么说很多工厂都在宣称说我是100%的自动化来生产。 是是是。 因为有一些环节当中，我觉得纯自动化要比手工的要好得多， 效率更高嘛。 对，这个东西大家别参考什么雪茄啊，说那个手工那个古巴的雪茄绝对比那个机器卷的贵，但是机器卷的它性价比高啊。 是是是， 对不对？哎，又说远了。你怎么不好奇啊？我参观奇瑞捷豹路虎的， 我好奇啊，我想接着问啊。你上来先抛出一个问题是自动化，我也认可。然后接着我就想问，你除了自动化，你觉得二期成熟的这个工厂它还有哪些亮点吗？因为每个厂家的这个，嗯，除了那几块大家都知道之外，它一定有自己最亮点所在。 嗯， 啊，它好对外说，你说我这是全世界最先进的。啊，我或者说我在哪是最先进的，它一定有自己的亮点，所以我在等着你跟我们说接下来的亮点。 其实现在的整个的生产车间也好，总装车间也好， 嗯， 都在大家在强调一个所谓的东西，是互联化、互联网化、 互联网化、 大数据化、 车间 科技化。 车间也要提到这个吗？就是体现出大数据化、互联网化。 首先啊， 大数据化和互联网化体现在哪儿？比如说我零部件从供应商那儿出库之后，他们就扫个码，我就知道已经到哪儿了。我能明确的知道他从物流到哪儿再扫个码，到我工厂厂区哪一步了还扫个码。包总控的机房就知道我这个零部件最终何时能够到位生产线上，能到我那个仓库。到仓库之后，我发现我说一个互联网化，还说个什么大数据化， 大数据化， 这不就是整个形成了一个数据流吗？还有一个科技化，科技化在哪儿？长春工厂特别逗，有那种小的配件机器人。 见过，我也见过， 就他在厂区里边走， 对， 拉个小车， 对， 哎，小车推到那个比如备件室里边了，比如说扫码到库了，然后那个前面大概有。通过整个的总控台总控的分析说这一台车现在已经可以组装了，那小车就去了过来拉零部件，哎，拉过来然后放到工位上，然后工人会得到消息，我就可以把这台车进行组装了。然后无论是这些东西的到哪一步，通过整个的互联网物联网包括数据的分析，我就能知道这台车何时出去。而且长春工厂有件挺不错的地方，就是它提供很多的选装配件。 那是一定的， 而且整个的生产线的柔化性质很高，甚至说未来他们可以做到说你在网上下订单，你对这个车辆的配置有需求，这个订单直接就会扔到生产线上，扔到生产线上之后，然后零部件的供应商他们会得到这个订单信息，就跟我说扫码过来扫码过来扫码过来，也就是说它能够达到这一系列的这个数据和之前的物流的数据做对比，最终它会反馈给你一个信息，就是你能知道我定制的这台车什么时候我能收得到。这就行了。 对，确实。 你别像说前两天我们微博上转的一个汽车媒体从业人士，就想订一台自己想加装配置的宝马，就结果等了两个多月，结果订单都没送上去。但是惨不惨？ 对。 所以说，我觉得这是整个的长春工厂非常有趣的地方， 是 也厉害的地方。 那么你看完之后，你觉得怎么样？它的一个哪条生产线或者哪个车间对你的震撼是最大的？ 我这个得东西得捋着说。我这样吧，我们休息一下，回来之后一会儿给你接着聊。 欲知车市万象，且听超级车玩家妙语连珠听车市评车市。这里是有思想有态度的汽车评书馆。 快车道，欢迎回来。哎，咱们今天周六跟大家聊一聊参观工厂的那些事儿。 嗯， 你刚才问到什么了啊？ 就是你在整个参观过程当中，因为我们都知道车嘛，生产线上就分那四大块。 嗯， 你对哪一块最感兴趣？ 其实我们这次参观的是总装车间。 哦，已经是最后了。 总装车间，因为首先他们那个自动化率100%的这个焊接的这个车身的这个工厂我们没有参观到，因为可能考虑到这个一是里边温度过高，然后另外也确实那边有一些危险系数。 嗯，是的，是的。 全自动化证明一件事，里头全是机器人在那抡， 对对对， 抡， 对 吧？ 日日啊，日日日日日， 然后打的全电火花。当时着装是因为明确要求要我们穿个长袖，然后就其实是避免我们被这个打伤，到时候还得戴什么护目镜， 那是必须 穿防护衣。 对对对， 进去之后还得必须一尘不染，怎么讲？就那个得进那个风门，对吧？身上灰尘全都吹掉之后，就即使是这样，其实一条自动化率100%的工厂也尽量不要有人出现， 是 因为你里边所有是机器，包括空气排风这些东西都是所谓可以密封，他们都可以通过数据量来控制的。你进去人之后，一切可变的东西就全变了。 是， 你说停不停？这第一马上这E-Pace就上市了，影不影响？是吧？对吧？ 对对对， 所以说我们就只参观了对相对来说整个的要求含量相对来说没有那么高的一个总装车间。 嗯， 总装车间里边有其实有几个挺让我觉得印象深刻的。 嗯， 就昨天我在节目当中说了，就是为什么说你买到的捷豹路虎车型就是捷豹的路虎的车型，就那个咱们那个叫防那叫什么布来着？昨天说 天鹅绒， 天鹅绒的什么布来着？ 重复利用， 不是，就是 就铺在车漆上面嘛，防止被刮花。 那叫什么布来的专有名词？ 就防护的，我专有名词。 你就像你，比如说咱们去四 S 店修车，他会在那个在你整个的车前面铺上这种、 对对， 这种东西。 那个地、 然后捷豹路虎采用是天鹅绒的、红色的，特别亮眼，可循环使用。然后，除了这点之外呢，他们的整个的这个生产线上，他们的那个车身的。就是固定的装置是可以高低调节的，这点特别人性化。就比如说你想我要装一个东西，我一个工作人员就需要哈着腰从底下往上装，这样是不是我装的就不容易好装？但是它这个可以高低调节，就证明一件什么事儿呢？我可以把车身调起来，我工作人员可以始终在自己适合舒服的一个那个高度上来进行工作。我不跟自己身体较劲，装这个东西的时候那个劲儿就不跟车身较劲， 是， 所以就会更好。 对 啊，这个是非常人性化的一点啊。然后我再想想啊，再有其他的部分的话， 我觉得你刚才提到一点可能大家是比较关心的，就是我的比如说每个车主他不一样的选装配置，怎么能够准确无误的进入到我订的这台车里。因为有的东西是小玩意儿，你比如说啊，一个前排座椅通风的这个钮，对吧？那个东西很小啊，就一个小钮。可是如果要是装错了，或者说漏掉了，就像你刚才举的那个例子，我的配置没有上来，它是怎么来进行这种非常智能化的一个区分？ 我问你怎么说呢？他们每一台车在组装的时候，前面都挂着一个。一堆的二维码 啊， 人上面不给你说标着还什么东西是什么的，工人只需要用这个东西扫一下这个二维码，他就知道这上面应该装什么。而且是这样的，比如说你这台车的二维码是独到的，对吗？你车身上所有的配件的二维码都是独到的，对吗？其实跟随这辆车，包括那个整个的那个备件小机器人，他们也是跟着你这个码的这台机器。这台车给你送零部件的， 明白了。 包括你这台车上要装的零部件，它在整个在装车的过程当中都是按顺序大概给你码好的，极大的降低这个工人的出错率。就是工人需要做的只需要检查最后一个二维码和你这个东西能对上了 OK， 然后他会按照这个严格来执行。 这样等于说在前面靠数据也好，还是靠这种科技也好，已经让你能够把这个配件尽可能的不出问题。然后后续在装配的过程当中，就可以保证到你要的配置可以装到你这台车型上。除此之外，他们还有非常严格严苛的检测程序在后边。这就是我刚才说我想要跟大家说点什么呢，就是一台车不光要铲出来了之后你还得能经得起推敲，这些东西才是一个车辆品质可靠性的保证。我们休息一下，回来之后我跟大家说说这个东西是怎么检测的。 您等一分不抢一秒，今天的你有没有做到呢？大家好，我是主播文轩，特别提醒大家，车开得快并不能说明驾驶水准高哦，尤其是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 快车道，欢迎回来，今天跟大家聊聊我们参观汽车工厂的那些事儿。然后刚才我跟大家伙说了我在整个的奇瑞捷豹路虎的长城工厂的一些见闻、一些感受，包括里边的一些设计啊。 是的， 然后最后一步了，我刚才跟老车说车铲出来不那么难，对吧？ 对对。 铲完了之后你得经得起推敲，那么这台车生产出来到你手之前它又会经过多少道检测呢？我来说说这个常熟捷豹路虎工厂的二期他们当中做的一些设定。组装完了之后吧，最后有一条长长的检测线，就比如说他们会在地板上设这种各种各样的钢条，然后那个钢条呢来形成各种无规律的震动，一呢可以让你这个车不已经装好了嘛，说白了车身零件还较着劲呢， 对， 让它稍微松散一下，去除这各个方面的应力，然后呢就等于说给车舒活一下筋骨，另外呢也能够通过这个来看看整个车辆的整个底盘的一些情况。然后再往后呢就是激光四轮定位，这个很简单了啊，就是很多地方都有，然后包括倾角啊底盘的稳定性会在这整个的一个大房子里边都做一个调节。 对， 然后随后呢整车会进入一个动态测试区 啊， 就是它在一个房子里就能够完成对车辆的急加速、刹车、高速行驶不同的一个模拟，就在一个房子里边。 明白明白， 就是 再做一遍试验。 跑步机大家理解吗？ 明白， 就是汽车跑步机。然后让就车不动，然后怎么让去测应这个。然后另外就是还有一个淋雨测试，就是要考虑一个车的密封性。 对，密封。 据说是得把好几吨的水然后直接就往车身上冲。 对对， 拿喷头冲。 是， 他们说相当于暴风雨的七倍的这种冲水量、降水量和这种压力去往里边冲，来足以证明一个车的密闭性。 对， 为什么要做的这么严密呢？浇这么多的水呢？因为你的车动辄可能开十年二十年，这个密封性 是 很重要的事。 对，非常重要，尤其在豪华品牌上面密封性啊，这个 NVH 还是更好的。 接下来就厉害了，接下来呢质检员将会在整个的一个多色温的一个光线下来对车漆来进行调整。 就这个可能就是我们一些就是自主品牌啊，或者是一些售价相对比较低的品牌上，可能这个程序就会怎么说呢，见不到了，或者是少一点。多色温刚才介绍的这个检查车漆嘛， 就是首先有没有色差， 对对对， 有没有瑕疵， 对对对， 有没有小问题，这就是很多所谓的高端豪华品牌他们要对自己严苛的追求体现在哪儿？ 是 体现就是这些让你看起来漂亮的地方。还有除了这些之外，这是整个的所有的车型都需要经历的一部分。另外他们一个月还要拆多少辆车， 还要拆车。 对，就是每个月他们要抽检，随机抽出来几辆车，不装好了吗？拆锯，看看里边究竟哪些地方在我能装得上还能拆下来的过程当中能够保证一个安全度。 啊，明白。 它是每年他们还要经历很多的这样的抽检的过程，这也就是他们会在整个的生产线当中给自己过多的要求，严苛的要求。如果说为什么说有的时候会召回呢？就是其实他们在拆车的过程当中可能就会发现一些什么样的问题，那我不等你们客户来反映我就赶紧召回了吧。所以说他们会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也会能反馈出来很多问题。有些召回新闻是怎么说的，因为供应商的质量的供应原因， 对，零部件供应商， 因为确实这个有一些零部件呢，主机厂也是采购的，捷豹可能买的 我老李家坐的车，我买的实际上是车老师家给我生产的玻璃做电套什么， 对 电套，就这些东西。那他出了问题的话，那没办法，你得给我索赔，我得赶紧找客户，还得给人赔礼道歉，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是，没错。 所以说，参观生产线是挺有趣的事儿。你大家伙可能觉得，那不就机器人抡来抡去吗？咚，什么冲压，又什么这个那个的。其实整个的过程当中，能够从很多细节当中看出一个品牌对于品质的追求。 嗯，确实没错，确实这样。 嗯啊，今天不就别对了，老车，你最后你说说你、哦、你有什么故事没有？ 这个参观汽车，刚才其实红城说的已经很全了，大家也都能看到。通过 发动机工厂参观过吗？ 我看过他们的零部件的一个仓储库。 我有幸参，我当时最早那一年、我有幸参观过奇瑞的 发动机工厂啊，对。啊，对，你这说着想起来，看过那个大众的那个在大连的那个变速器的那个生产的那个工厂。 哦， 嗯，然后跟大家说说轮胎的工厂吧，这可能确实有的时候我们 轮胎工厂 就 是特别热， 对，它里面确实有一道工序里面会有高温。其实轮胎工厂也是跟汽车生产差不多，也分那几个步骤。 嗯， 举个简单的例子吧，就说我们生产一条轮胎，可能就像一个包包子的感觉。把馅儿和料还有那个面什么的，咱们包包子包饺子都要弄好，其实它也一样，也要备好，因为橡胶嘛，轮胎的主要成分是橡胶，橡胶它是、 哦、橡胶加料， 软乎乎的，对，没错，主要 橡胶里的加料， 对，主要是橡胶，橡胶里面在它的 里面包包子不太贴切，应该是包做馒头或者花卷儿。 嗯，这差不多吧，你理解的没错、啊、因为还有馅儿嘛，还在里面搅和在一起，把它混合到一起、 啊、我觉得就是个和面的过程。 哎，对对对，和面，然后再把这个料、啊、 加鸡蛋 啊， 加筋头是吗？ 对对对，然后再把它最终按照制造轮胎的那一步一步一步的程序、 啊、对， 把它弄出来。 你那边做完了之后，然后卖给我们厂家、 哎、是是是， 我再塞到轮毂上，装到整车上。 这个说个小东西，轮胎生产出来新胎，我们看那个车上的那个都有那个，我们叫它胎毛，就那个车上不就小、啊、跟小刺儿一样的东西。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其实你知道大家知道那个是什么吗？那个是在轮胎的最后一步成型的过程当中 模具 的碳形成的 什么 排气孔，就是 这模具的 口。 对对对，在模具里面它是有很多排气孔的、嗯、那个橡胶排气孔在最终那个高温一出来的一成型的一刹那，它是给断开的，然后就形成了我们那个胎壁上的那些小胎毛。 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其实轮胎就是拿个和好的面，然后拿模具啪一压， 哎，对，差不多吧。你这种理解是 高温成型之后出来之后，模具一拆，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然后什么气孔， 对， 气儿都排出去之后，因为气孔都堵住了，就有这个毛。 对对 对, 对、啊，但是很多轮胎因为它的也不一样嘛，跟车一样，我的车配置不一样 啊, 啊，然后排量不一样，我装的东西不一样。那么轮胎它分，你像我们说 软硬， 软硬啊，是轿车胎啊，防爆胎啊，里面也是不一样的。然后提到你那个抽检轮胎有质检，你像去过的那个固特异在大连普兰店的那个工厂，还有马牌他们在合肥的那个工厂，都是有这种抽检的，就是轮胎生产现在新轮胎它也要抽检， 就是你随便挑出来这轮胎过去了，看看里边怎么样。 是的，它要看，它上面也有，它虽然没有二维码，但是它上面有编码，我们仔细看轮胎上面有很多很多编码，可能有些东西我们看不懂，这些东西我们看不懂没关系， 工程师知道， 工程师只要拿到这些码一扫，他也是扫码，看完之后他就能回溯，就能知道这条轮胎从原料，对，从原料一直到最后生产 在哪存着， 在哪产，哪条生产线，什么时间下的线，他全都能知道。 轮胎有召回吗？ 有，也有。所以说大家觉得轮胎其实生产跟车的生产差不多， 嗯， 这里面也有关乎到安全，也有关乎到质量， 嗯，反正今天呢跟大家聊聊我们在参观工厂的时候遇到那些事儿啊，有机会也鼓励大家伙能去也去参观一下，来瞻仰一下所谓的工业技术，是吧？ 对， 我用了瞻仰，应该是敬仰一下啊。好，今天咱们汽车评论馆就跟大家聊到这里，有关于参观工厂包括汽车生产的一些问题，可以通过微信向我们询问，微信搜索快车道，找到快车道 family。 那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下期节目再见喽，拜拜 拜拜。多 入时代变迁，展现社会风貌。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纪实传奇》。 7/6-8号，北京国美西坝核电经贸盛大开业了，价格直降省更多，品牌阵营更震撼，更有空调买贵机送挂机。7月6